大家好，我是树狐， 我是朱瑾， 欢迎收听海岸保卫战。我们来自荒野保护协会台北分会，致力于海洋文化、保育、教育等主题。身为海岛国家的一员，你真的了解海洋吗？跟着我们透过人物专访、艺文活动及专题讨论的方式，一起来认识海洋吧。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来宾山猪， 我是山猪。 我想请问一下山猪啊，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荒野的啊？这个因缘际会又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算是2014年的时候，我参加的就是荒野的推广讲师。对啊，那时候其实很单纯，其实都是为了小孩子。常常带小孩子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就会不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小孩子问，然后心里就在想着说，可能要多有一些进步，才能够应付小孩子的一个部分。对， 所以你很常带小朋友去户外， 对， 然后会跟他们想要介绍这些东西，认识大自然， 是没错，对啊，所以我们家小孩子现在是小六，但是他从小就是还蛮喜欢往外跑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因为进来荒野，我们都要取一个自然名， 对， 那你为什么是选山猪这个名字？ 好，这个山猪的名字呢，其实要再往前推，回推到我前一份职业，我前一份工作是做测量的，好，就是测量地图啊、地形啊这些测量工程界的测量的。那时候因为人也算是比较健壮一点，然后在山里面跑来跑去， 就山的， 对，就有时候 大地的， 对，测量山里面的就跑来跑去，然后可能因为比较不怕刮伤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的同事都叫我山猪，山猪。对，就因此我就觉得说，就用山猪嘛，反正就是一个称号，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我是觉得蛮符合的。 外形上吗？ 外形上，因为在荒野有个传说，就是说你取自然名真的要慎选。 哦，对。 对，因为取久了之后，你的发展就越来越往你的那个自然名的方向去。 有，我们已经见证过两位了，还有一位叫黑熊的。 对， 黑熊真的蛮像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来荒野除了推广讲师之外，后来还有就是做什么事情或参加过什么？ 荒野的活动当然就是很多的，几乎荒野办的大型活动我都有参加过，比如说每一年的三月份会有那个地球关灯一小时的活动，那也是一个荒野的大型活动，我们也有协助筹办过，大概是3年前的，我们协助筹办过，然后每一年的净滩这等等的。那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是其实在荒野里面做的分工的事情会跟群组比较有关系。对，那我自己除了吹光讲师之外，也有参加儿教组，我们有一个儿教组，然后也有参加那个亲子团，因为小孩子的关系，然后有参加亲子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关心早教，所以会那时候有办了一期的早教工作坊，也有协助筹办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简硕小组，海洋志工等等这些有不同的群组的部分。 我知道说你还有在做那个海洋行教吗？ 海岸行教， 海岸行教， 对对对。 那海岸行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海岸行教哈，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海岸记录的计划。这个记录包含就是影像计划，还有就是可能书面上资料的计划。第一年，如果说缘起开始，就是应该是说2017年。2017年，其实我们现任理事长岳美老师他自己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新竹分会先试行，可是呢，很凑巧就是他预定要走的那一天，台风，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人也没办法凑齐，所以2017年就暂停，就没有做进行这样的部分。但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刚刚我们伙伴有一位伙伴他在 LINE 这个公司上班，在101办公大楼上班，然后跟 Google 公司有一些接触，那因为他的牵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街景背包部分，才会去合作拍摄这个影像，所以我们最后是希望是说，影像记录 然后附加一个部分说我们第一年2018年开始做的时候也有附加调查，就是说海岸的地形、离岸风机，然后岸上风机等等的数量的等等的这些的东西啊，会陆续的去记录。然后总体而言，海岸行脚它就是一个记录我们海岸线的一个计划，透过我们的双脚去走过我们每一寸，应该每一公尺的海岸线吧，对，每一公尺的海岸线，然后去做这些记录，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天然海岸线剩不到 50%， 有这么少？ 对，真的剩不到 50%。 然后所以也许未来我们下一代他们看所有看到的海岸线就是消波块水泥堤坝。 所以所谓的天然海岸线是说没有这些人工物的东西。 没有人工物的东西。 这个海岸行脚啊，就是你们有把它拍成一些比如说像 Google 街景图这样的相片吗？ 对。 那你们是有把它放在哪边吗？ 在好，其实我们第一年第二年的这样影像记录呢，就是跟 Google 合作，用他们的就是跟 Google 借这个街景背包，那所有出来的影像记录其实他们都已经上架到不管是 Google Earth 或是地图上面的全景，Street View 上面也有， 是全部的台湾的海沿海都有。 我们第一年呢大概是录拍了489公里。因为有些地形可能不适合拍，因为那个背包很重，22公斤，它有些地形可能要需要攀岩什么的，我们就没有拍，但是有拍实际拍摄大概是489公里。对，然后像这个部分就已经可以在街景上面可以看得到， 好像是在东岸是不是？ 第一年是全台湾省， 全台湾省都有。 第一年是全台湾省，那第二年开始才是会考虑到，就是说，志工人力跟时间上面的问题，所以就把它切分为每一次是2年计划，一年在西岸，一年在东岸， 就是把它用时间做那个 对时间 区域的区隔， 没错， 这边还有哪些就是 国家，你知道有在做这些事情？ 国家我真的不清楚，我只有关心台湾的一个部分。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现在街景上面啊，其实很多就是会有 Google 的街景车。 对啊。 好拍摄嘛。但是有很多车那个山路或者很多地方是街景车没办法到。 对，我有看过，那好像也是有人去拍。 对，他们就是说用所谓的街景背包去拍的。那 Google 里面它有一个小组就是专门走这种路的。玉山他们有拍过，阿里山，我知道的是他们阿里山有一个小火车，把它架在小火车上面去拍摄那一段道路。 所以 Google 本身自己也会去建置这样的一个东西。 会，但是他们都会是比较局部或者是比较有名的地方， 就是热门的景点。 对，热门的景点。但是海岸线的全面，我所知道在荒野去做这个影像记录之前，只有一个海洋教育推广协会，就是TAMI，他们郭兆伟他们去做全台湾海岸行脚的时候，他们有一年也是跟 Google 合作，然后也有拍摄一些东岸。对。 那我们之间跟他做，比如说区别，还是他比较 focus 在什么样的事情上？ 就我自己的认知，就是在海洋教育推广协会这边，就郭兆伟他们这边在进行的海岸行脚比较着重于在所谓的人文的方面，它的主题性应该是属于人文的部分。那荒野这边做的是也没有特定主题，但是它会是比较是属于一个栖地的记录。对，我们知道海岸其实它也是一个栖落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做一个比较中立层记录呈现。 所以听起来他们好像会可能在村落啊或者是人比较聚集的地方，他们会比较聚焦在那边。那我们的话就是一直 走海岸， 沿着海岸 比较单纯， 也可以算是这样子。对。 那在海岸行脚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比较特殊或者是记忆深刻的事情？ 太多了。真的非常非常多。因为其实我们2018年3月份从桃园开始走，3月19号印象就是3月19号开始走。这讲起来有点自己的心路历程，就 就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很高兴，就是觉得说自己可以为这片土地做一些事情，可是第一天第二天开始走完之后就觉得心里越来越沉重。 怎么的？ 因为看触眼所及是你没有想象中的所谓的那种白浪沙滩那种阳光比基尼的那种美景，没有。 嗯， 你看到的就是满满的垃圾。对，然后经过所谓的溪流出海口，你就是闻到那种臭味，然后看到水的污染。 你们第一个开始拍的那个点是在哪边？ 就是新北跟桃园的交界，从芦竹那边开始往南走，就是第一个部分是从桃园。对，所以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个部分，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说， 这是我们台湾的海岸线。 对，我真的要再记录下去吗？就心里就会很沉重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去海边都是去那种沙滩啊，或者是有整理过的海滩。 对。 所以其实你刚刚说的那种画面，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 没错。对，所以我都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说有些人如果想要去接近海洋，我说很简单一件事情，你从现在开始，你不管去到哪个沙滩，你选择的哪个沙滩或是哪个海岸，如果有机会下到海边看到海，不管是往左或往右，请你就是往左或往右，你走个一公里两公里，你才能够真的去看到这个海岸现在是怎 么。 那你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漂亮的地方的时候，后来有就是再回顾去看那些地方吗？ 会啊。 那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一些好的改变，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改变。我刚刚讲的说我心路历程，我讲完之后就是我心路历程看到之后是很悲观，可是后来就是转念想说，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所以才更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对， 这才会是坚定我说后面2019、2020，然后继续做这样计划的一个部分。那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回归再回去看？ 对， 好，我先简单举个例子哈，县市政府我就不要讲了，就是某县市政府啦，他们有成立一个在环保局下面有一个海管处，好，那很有心。这是我今年算是今年年初发现的问题。很有心的，他们会可能发动一些志工或者找一些人会去进滩。 对。 可是我所看到的是说，他们进完滩之后，他们是把垃圾 集中在 海岸边。 然后没有带走。 我所知道的是两个礼拜没有带走。 那这样就只是把它从 A 移到 B， 然后继续放。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地方是去年是走西岸嘛 ,2019 是走西岸。 对。 走西岸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垃圾在那里。我今年再去看还在那里。 天哪，放一年哦。 对。然后重点是不是说就是这些垃圾不是同类型的垃圾就洒落在沙滩上。而是你所看到的是他们都明明已经用一个的黑色垃圾袋子已经装好了，我把它堆在那里。 对。 然后堆了一年。 就他假以时日还是会散开，或者是 对啊，你今天想想看嘛，你一个垃圾袋，你把它放在海边一年，那它会变成怎样？ 一定会裂化的。 对啊，它一定 是 裂化，会变成。 我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不去执行。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它有各方面的考量了。然后曾经也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理事长曾经有跟某县市政府说，我们哪一天呢要到哪里去办一个净滩？然后。这个主管单位呢就跟我们讲说不用去，因为他说那个地方垃圾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定时会烧掉，就是现地焚烧的一个 现地烧掉， 对，就是现地焚烧就烧掉， 叫怎么烧 就听起来很像那个 很吊诡 很原始的做法。 对对对对，但是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在现地就是会有那个烧过的 堆起来烧这样， 对，就会有烧过的痕迹。 我有时候我去爬山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山里面有一些住民，他们也会这样，因为他们可能那个东西运下来是很困难。 对，没错，那个是他们环境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 以政府的力量，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 是， 我这里等一下我找一些照片给你看，那是实际拍摄的，就在这里，那前面就是黑黑的，就是他们烧火， 对， 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形，它就 明明就已经堆好了，可以运走了， 对，對但是。这个部分对于厂商来讲，它也是，有点难度。 嗯， 怎么说？ 因为环保局不会去主动清理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叫事业废弃。 可是不是可以请特定请他来回收也是？ 他必须付钱给厂商。 哦，对啊。 对他必须付钱给厂商，所以就有一些他就没有愿意去付这个钱。 为什么是环保局要付钱给厂商？ 不是环保局， 是厂商要 是制造这些垃圾的厂商，他要付钱给专业处理清运的厂商。 那他们在烧那垃圾的时候，不是也会造成一些对环境上的空气污染？ 是，没有错。但是很多事情，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要说无知的，我们说还没有知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做这样的决定。 嗯嗯嗯。 对，比如说我们很多一般的民众也不晓得说，我平常多用一个塑胶袋，两个塑胶袋，或者说用那个免洗餐盒，到底会造成什么环境的一个负担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这个。可是当很多人知道了之后，也许他们会开始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不会去改变过去的习惯。但是当他们知道，就会有那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环境教育的时候，不是只有告诉他说我们环境发生什么问题，而是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说什么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让这个环境有所改善。 嗯， 所以才要介入这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 对，没错。就是真真切切让民众看到说啊，我们的海岸真的是这样。我今天不是画画，不是去摆拍，而是你今天好，我做一个假设，今天就算我是摆拍好了，我可以摆拍五公尺、10公尺，甚至500公尺，我都没有都可以摆拍，但是你有可能我将近500公里都是摆拍， 对啊，而且这个时间从2017 对 开始嘛， 对，没错，2017开始， 现在也2020也快三年了， 三年， 比较大规模是算三年，2018开始。 那这个海岸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看到，就是你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危险的状况，就大部分都是有惊无险。对啊，对，就是有惊无险。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伙伴，我们刚好，因为他这个在拍摄记录的时候，他前后最好是有一段距离都不要有人。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记录到那个永安渔港之前，好，我们有伙伴就已经在旁边这个休息的地方等另外这个拍摄的人走过去到，因为距离也没多远，可能1-2公里而已，然后等他走到那边，我们也去看过，他不太容易上去，然后可能走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汇合，然后那天就可以收工了。可是然后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聊天，然后也看到他走过去，聊聊聊聊，奇怪，过了一个小时他还没回来。就奇怪啦，打电话给他又不通。 不通。 对，他电话不通的原因是 基地台的关系。 不是基地台的关系，是因为他早上我们有一段是需要涉水的，他担心那个水。 哦 哦。他担心那个手 机 放到就是会 碰到水。 碰到水，他就把手机交给另外一个伙伴，然后没电了关机，然后就是在那个背包，所以手机也没回应。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紧张，就走过去找。比较担心的就是找他，海岸线就是一望无际，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看是看得到的。 对，但是他旁边有一排消波块。 是。 我们在担心说他是不是有走到消波块，然后掉到哪一个洞这样。好，我们就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去找，然后找到最后也没有，也没有呢。后来我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呢是这位伙伴的太太。打电话给我， 然后 这位伙伴呢，其实是已经走到那个旁边，就是永安渔港那边，然后他已经有上去到旁边的消防队， 然后消防队那边休息，他发现他没有带手机，可是他就借电话打给他老婆，因为他只知道他老婆的电话。 他怎么绕过你们的？ 他没有绕过，就是距离有一段嘛，就是距离那个出口那里大概有一公里。啊，其实这期间呢，我也开车上去永安渔港那边绕一下，看他是不是已经走上去了。绕一下也有到那消防队那边，我后来我就问他说，欸，我们也有绕上去，你怎么你也没有看到你？他说嗯，我打完电话因为太累，所以我在消防队里面 睡 着 了。 对，就是有点类似这类的比较有惊无险的事情啦。那嗯，真正危险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去， 因为毕竟背那个东西是很重的， 对，蛮重的， 所以基本上你们活动的场地大概都是尽量选沙滩那种平地为主， 沙滩、砾石滩就是还比较可以控制的。然后如果需要攀爬的啊，或者需要钻的啊什么的，嗯，就比较会跳过去。 我看你那个赖的那个大头像啊，就是他是你是背的那个，就是背那个相机，然后那个相机好像很高，它就是有一根伸出来。 它不是一根伸出来，它就是背后一个主机一个背包，那，那个主机里面呢？有他电脑主机嘛，他固定式的，然后两颗大电池，像那个机车电池，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固定的架子，好，架子延伸上来之后，上面有一个球体状，这个球体状它这整个外面都是用铁的，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球体状它也是用铁的，比较薄的铁片，因为它怕撞击，那这个球体状里面它有15颗镜头，对对对，15颗镜头，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才会重达20公斤。 而且它是一个头，就是头上也有一颗，所以它 的重心会在比较上面一点， 重心比较高。 对， 这样子有办法就是做攀爬或者是走那个小坡， 还是要还是会有啦， 一小段 是要看经验啦。比如说可能第一次背的不太习惯的，就不会让他去走那危险路段，然后有稍微有点危险路段的。就通常我自己来，对，通常会我自己来。 有哪些伙伴，就是有就是比较固定的班底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没有， 就只有你，你是最固定的。 对对对，因为其他的部分就是走到哪里，然后有各分会去召集当地的志工来参与。 那你那些资源，你都是怎么？因为要执行一个专案，其实我们知道蛮难的，毕竟你也执行了三年。那这些资源你是怎么？ 你指的资源是？ 就是这除了机器經費，对啊，经费啊，你在行走。 因为这个专案是属于协会的，然后那个协会这边呢，就会去找一些专案上面的经费，就会找一些厂商赞助。像我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那个医生科技，他每一年他也关心海岸的部分，所以每一年对针对这个计划就会赞助10万块上面的一个资金。然后还有就是找其他的，比如说像阿拉善，也有因为之前一起合作过一些生态的部分，他们对这部分也有兴趣，所以就持续的会有一些赞助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款项是指定给这个海岸行脚，还是它是属于那种不特定的捐款？ 原则上是专案捐款，但是协会的部分也是属于大水库，对对对，但是应该是这么说好了。这个专案如果说是协会这边要持续进行的部分，今天即使没有企业赞助，那也会去由协会这边来 support 去持续做这些事情。 那走这三年来啊，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心境上的改变？ 我觉得更有耐心，对，真的是。会更有耐心，因为你今天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自己一个人走在海岸上，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跟一群人，我们可能还可以互相陪伴，然后有一些聊天这样。可是因为他拍摄的关系，所以你必须得要自己一个人， 是前后不能有人吗？ 对，前后一段距离不能有人，不然就是一时路径。然后你自己这样子一个人走的时候，当你习惯，你就会开始放。比较心无旁骛的去接触大自然，去听海岸声，去思考自己内心的一个部分。你要耐得住那个寂寞，真的是要耐得住那个寂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其他的伙伴有空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玩。 某一段路程的东西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走这样一段都是出一趟任务，大概都会做多久？实际上在这个沙滩上面走， 如果说以之前的机器，就是 Google 的那个街景背包，其实时间上面没有办法很长，因为它会热宕机，超过摄氏30度，可能在30分钟它就会热宕机，所以通常我们那时候是早上大概5点半，就是夏天的时间大概5点半去到海边，然后开始做做做，可能到8点多9点。然后如果说持续还没有完成的话，就是下午可能4点半之后一直到天黑。 所以这个机器比人还要耐热。 对对对，因为机器大，它多工运作会需要散热。但是今年比较好，我们今年换了就是用比较简单的 Insta360 相机，就比较没有这样子限制， 所以就变成是取决于那个人的体力， 对， 还有那个太阳下山 的。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去年还有用那个 Google 街景背包的时候，我们后来也有做一段河岸行脚，就是淡水河的河岸行脚的部分，有一天就是三重的时候，地方那个有绕一圈嘛，我自己一个人背，就走了22公里，因为我们去年是10月底。听起来是蛮爽，就没有热当机，所以我自己背了一圈这样，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 在，因为我们知道是拍摄啊，其实是拍摄一个台湾的海岸线。 是。 那在拍摄这样的海岸线，然后又公布在像 Google 地图，像会有一些国安上的疑虑。 我今天最直接的，你今天如果上 Google 地图看卫星照片，你都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其实，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安全疑虑的时候，比如说，好，你今天上 Google 地球去看，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军事设施的话，它其实会是被要求是马赛克。 我有看过那个 Google Earth， 對， 它在譬如说像左营那边的军港，它就会 整个就是 把它码掉、 雾化， 对，雾化处理。 对，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影像处理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其实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第一个禁止拍摄，它有力告示牌，就不会拍。因为国家有一定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有阻绝措施的，我们就不会硬闯。就是可能它有围起来的，好，那我们就不会进去。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左营军港，我们就不会进去，就不会去进行这样的拍摄。然后北部这边比较明显就是大潭电厂，它在海岸边，其实它是一个围墙围起来，这里面我们也不会去硬闯。 至于就是，其实我想说，刚刚你说到那些垃圾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说会拍到一些譬如说他们正在进行这些违法的事情，然后造成一些压力，或者是 直接倒不会，但是好，我先举两个简单两个方向来讲，一个方向在北部海岸，就是你明显看到它是。某些地方明显看到它是整车被清到，但是你不会看到现行犯，因为今天再蠢的人他都知道我要避开人啊。对，他今天做的并不是合法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避开人，有可能是利用半夜还是什么，所以你看到的是成果，就是结果。那我们也会把这个东西，就是有记录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报相关单位。对，比如说像北部海岸这部分，我们就会回报给新北市的。其他大会之类的，我们会跑过去，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处理。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违法的他就会心虚。 心虚是？ 对，比如说在东部某一段海岸，所以有一些餐厅会开在海岸边。他的污费他就是 直接 下去。 对，就他也不是买管，然后他就是一个海岸边，然后有一个落差，就是类似。挡土墙之类的，然后有一支管子出来，然后就会有污水出来。像这类的，他们就会很担心我们去拍。 那他 因为他怕被检举， 那他知道你要过来了吗？还是 他知道的时候就会阻止？ 对， 还是他那天就会不出现？ 也不会不出现的，他就是 来跟你们沟通， 特别关切。 关切哦，应该说，我们遇到的情形是有可能。可以下到海岸边的地方是在他的范围之内，然后他就不会借我们下去， 所以我们得要穿着可能绕从别的地方下去这样子，他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干涉我们什么事情。 对 对，但是他就是用这种小方法去刁难你，我就是不让你，我这个地方不接你下去，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正面威胁倒不会。 不会直接有威胁，但是就是变成是说你太靠近他的区域的话，他就 对会有一些刁难。对，没错。 那一般民众啊，听到这个活动想参加的话，是有什么限制？ 限制不会有，就是我们每一年就是在每一个分会，我其实都是以分会为单位，就是好，我今天比如说台中这一段，因为我们台中分会。归管的还有包含台中彰化两段的海岸线，那我会安排一段时间，好，假设说是9月5号开始，然后每一天会走哪一段哪一段多长的时间，之后会有分会去号召志工，把这个讯息给志工，然后让他们自己帮我们参加，那当然也有一些亲友，但还没有到主动到说类似我们的国际清谈这样子就开放给一般的全民众去报名。 还是限，就是会限缩在志工的部分， 会比较对，会比较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那前几年办的活动，通常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通常在夏天， 夏天 最热的时候。 对，但也不一定啦，因为每一年的专案执行期大概就是3月到10，大概就是抓这一段时间。那有时候你要避开台风期， 对啊， 对，然后要避开尽可能，比如说像在北部海岸的话，其实3到7月并不是，因为沙滩上。会有一些海鸟的育雏之类的，会有一些对，然后就是3到10月会是一个大范围的实现的考量， 就是你绕了台湾的海岸线一圈啊，然后观察到这些现象 是两圈 啊，两圈了。你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东西，可以回馈给我们，比如说一般的民众，他可以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海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保护它，或者是避免去伤害它。 我觉得第一步哦。首先第一步不是说我没有要劝劝说说一般民众说在生活上做些什么事情，我会希望就是说有这个机会，我邀请所有民众都有这个机会去海岸边走个1公里两公里。当你真的看到这个东西的现状的时候，你自己才会心里有感。所有的行为动作都是要你心里有感，然后你发自内心自愿想去做这个事情才会把它持续。 就像你当初。背着那个相机看到的那个冲击的感觉， 没错。 然后接下来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这件事。 那 这个活动之后有可能会公开吗？ 对啊， 有在往这方面去考量，有在往这方面去考量，因为虽然说是公民科学家的一个影像记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情。因为就让你背着一个东西，然后再拍摄走在海岸线上面。那很多事情都没有在，没有其他事情，那有趣的事情发生。一般民众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朝向的规划是说，有可能是说，办个3天或4天的工作假期，选定一段海岸线，然后除了去记录之外，也可以在这段海岸线上面是真的去做一些跟海洋相关的事情，净滩也好，塑胶微粒的筛选。或者是说清海的活动也好，对，然后有朝这方面去规划去进行， 希望未来真的可以有这样的活动可以推出来。 当然了，也需要你们一起来。 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会参加。 我比较希望是你们跟我一起来主办。 一起来主办吗？ 对。 今年还有机会吗？还是要等？ 我想说等明年吧。对，今年应该11月份了，然后尤其我们现在在北部，东北季风，不要说你受不了，我都受不太了。对， 希望我们下次参加完之后，就是可以再来回馈一下， 这些 自己心里面的感想。 OK 啊， 那今天很高兴请到山猪。那其实海岸行脚它就是一个记录海岸的一个活动，那透过这个揭露实际画面的过程，除了可以保存海岸原来的样貌之外，那也可以就是深刻的去了解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是什么样貌。那我们今天谢谢山猪， 谢谢山猪， 谢谢。